云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万泉河路辅路肖家河桥南进京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圆明园西路南段进京方向车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8，欢迎如约光临今天汽车音乐会的各位新老朋友，我是腾冰。好了，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抽烟喝酒烫头 MK， 还有这杆太阳的人、蓝色的梦、New Me、魔鬼杭酒、蛮牛、田大腕大叔都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呢，我特别希望新朋友出来冒泡哈。林先生、歪歪布丁，还有打不死的小强。你要打不死的小强，要提到我的伤心事儿哈，这是我痛点哈，改名字。Double 松，还有真挚小呆猪，你们好，你们好。还有没有新朋友？老杨头，您好。还有图迷，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还有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7月3日星期二，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车前面挡风玻璃放2瓶矿泉水，居然会引起车自燃吗？这是真的。现代的科技真的能够让车灯拐弯吗？这是真的。通州自驾游，原来名胜古迹在通州有这么多。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真的发生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哈，也不算是交通事故了，就是说有一个小客车主呢，因为在挡风玻璃处放了2瓶矿泉水，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啊离开了，回来的时候车已经着了。这是真的吗？是真事儿哈，就是因为他把2瓶矿泉水放在了防滑垫上，然后挡风玻璃当时都碎了哈，然后驾驶座前面呢烧成了一圈黑，然后呢挡风玻璃碎成了蜘蛛网状，车内部更是惊悚，胶条都已经溶解了。哇，这起事故是真真正正发生的，驾驶员下班之后把车子停放在了这个路边，没想到发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为什么呢？来听听科学原理哈。当时光线从车窗进入车内之后，透过水平边缘将光点聚焦在防滑垫上。一般来说，正中午熄火的时候，车内如果密封的情况之下，温度只有70多度左右，70多度，然后经过折射聚焦之后，温度就可以达到120度，再加上防滑垫燃点比较低，所以就起火了，等于自己做了一个科学小实验哈。 专家说，平行光打过聚光透镜的时候，往往会把它的焦点前进，所以说所有的光源的热量会集中在这一点，温度急剧上升哈。啊，除了有像放大镜聚光效果的东西之外呢，还有香水、行动电源，还有罐装的喷雾，汽车因为太阳照射之后车内温度升高，这些东西都是容易自燃或者是爆炸的，所以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在高温酷暑下暴晒的车里面放这些东西，易燃易爆的物品，知道吗？香水、矿泉水都有可能是隐患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别害怕，不是耸人听闻，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了，马上来轻松一下，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2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Pharrell Williams Happy。 第39名 金莎爱的魔法。 第38名 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 第37名许飞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第36名 真迹 Summer Memori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飞董演唱的这首 Happy， Sarah Williams 带来这首歌曲，也是2014年上映电影《神偷奶爸二》的主题歌。歌曲拿下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在内等国的单曲排行榜的冠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上周全新推荐飞董 Happy。此时此刻你 Happy 吗？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可爱的金莎将为大家带来爱的魔法，你学会了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演绎了女权主义的作品风哈，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金莎给我们带来爱的魔法，接招吧。 确定其实还不确定，只是四目相对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大宝出门里忽隐忽近，不能随时殷勤。要想比这般甜美，得更多时间，装饰自己更完美。 金莎和以前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打破了以往的形象，演绎女权主义的作风的作品金莎爱的魔法，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 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欢迎老朋友，刚才已经念过你们了。新朋友有一位，他特别读出你的名字，这是雷西是吗？好啦，欢迎你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昨天还挺闷热哈，今天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其实后半夜的时候呢，就感觉哎，怎么变得如此清凉？有点小小立秋的感觉。啊，听说有地方下了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这儿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哈，这个沾了一点这个雨露，所以感觉还有点凉爽。但是呢，估计今天呢在中午以后呢还会又进入到闷热的状态，所以想请大冰箱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就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甜蜜的歌曲，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翻唱的《复刻回忆》。歌曲呢，讲述了一个小说式的爱情故事。两个人因为小事分开，各自找到了新的伴侣，却在多年之后又变成了单身，然后与对方呢再有过回忆的这个回忆的地方又重逢了哈，有回忆的地方重逢。共同感叹，幸福真的是个童话。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聊聊天。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你。 人曾经相爱，分手，找到各自的新伴侣，再分手，再相遇，共同感叹幸福是个童话呀，再也回不到从前。方大同和薛凯琪的复刻回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无数花落在你眼里很轻，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倾听，我默念一首诗在坐在秋千上，隐藏不住笑意。于是风开始放肆，温柔不止无数眼眶，总被回忆弄湿伤口。 适合这样的天气来聆听这首歌，也是最许飞的典型释放。 贯穿始终的乡琴拖着依然清澈安静的曲风，伴着许飞清澈无比的嗓音，轻快流转的旋律，率真动情的歌词，淡淡地吟唱着一个充满美好希望的浪漫的故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我们为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芬兰的音乐制作人 Jenji 的这首 Summer Memories， 夏日记忆。哎，电音小清风来袭了，热力四射，燃烧值直冲到表的温度新高值啊！一路让你燃起来，是心情燃起来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 ，Summer Memories。超级棒的电音，绝对的 HiFi 哈，八小时的音响，地球表面燃烧起来，燃烧你所有的激情，就在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稍后再回来。 大时代要把握大机遇，医药健康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股票基金实力团队再度出击，各大银行券商有售，基金投资需谨慎。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本市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总体不大且分布不均，出行请注意带好雨具，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情感大戏《脱身》正在热播，由谭维维携手周岩演绎的主题曲《爱男脱身》侧拍版 MV 也与观众见面了。谭维维和周岩用实力演绎出用生命浪漫、爱不求脱身的爱情真谛。昨天，盖在微博晒出与王菊、毛不易、勤奋、张大大的同框合照，照片中五人亲密搭肩合照，张大大抢占 C 位，而几人也分别来自近两年最火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创造101》、《明日之子》和《中国有嘻哈》。蔡健雅日前在台北出席餐厅新店开幕活动，与餐厅联手设计限定版贝果，她已拿到法式甜点和烘焙两张证件。今年与法籍甜点师傅分手的她，被问及何时拿到爱情证件，她大笑说：“我是充满爱的人，爱情顺其自然。”嘻哈歌手德雷克上周五发布的最新专辑《Scorpion》立刻在乐坛和粉丝中激起千层浪。这张收录了25首歌曲、总长度达1小时29分钟的双面专辑，既有 MG、JCG 的友情客串，又有德雷克大胆吐露心声，堪称干货满满，物超所值。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大蓝你好，就是在这里互动，已经给你回复了。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其他朋友也可以这样哈，如法炮制，把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安信下一个就是你。好，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相比起 ESP 灯的日常配置来说呢，弯道辅助照明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因此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略显陌生。尽管一些中高档车型的配置单里面有它，可是消费者并不放在心上。但是体验过弯道辅助照明的朋友都知道，妥妥的夜间转弯神器呀。 光呢是沿直线传播的，这个物理常识大家都知道哈，光是不会拐弯的。那车头灯的灯光呢也不能例外啊，所以在晚上行驶的时候，一旦汽车拐弯，弯道内侧就会出现大面积的视野盲区，尤其是类似小区内道路狭窄哈，一方面路灯昏暗，另一方面呢车灯直射的原因呢会造成道路照明不足，而弯道辅助照明的存在相当于有了一个会拐弯的车灯，让原本的视野盲区变得清晰可来清晰可见，大大的提升了夜间转弯的安全性呢。所以在选车的时候，各位爱车的人士可以考虑一下这方面的新科技。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来揭晓2018年度第2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您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Imagine Dragons It's Time。第34名 TFBOYS 加油 Amigo。 我们不懂爱却彼此依赖。 第33名苏打绿天天晴朗。第32名欧哲阳唐娜时间的河。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第31名 Jenna Carroll I miss you s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 this is what you meant when you said that you were spent, and now it's time to build from the bottom of the pit right to the top. Don't hold back, packing my bags and giving the academy a rain check. I don't ever want to let you down. 自梦龙的这首 It's Time。 他们的音乐最迷人的特质呢，就是融合了电子乐和摇滚乐的时尚曲风，当然他们也在坚守摇滚乐质感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上周第50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2, 3 Amigo, 4, 5, 6, hey, 加油加油 1, 2, 3 Amigo, 4, 5, 6, 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我会听你到最后。 是人气偶像组合 TFBOYS 带来这一首很新的单曲《加油 Amigo》，整首歌曲展现了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还有真挚的友谊。强有力、富有节奏感的旋律让人热血沸腾，有没有再跟着他一起喊加油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 ，TFBOYS 加油，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段却唱了什么，散场没有人在身旁，

光下，时间悄悄流走，嘴角扬起，看见幸福。能不能留下一些痕迹，就让我们值得追逐。 闭上眼，享受微风吹过，感受寂寞看不见痛苦。买一张时间列车的票，抛开一切奔向未来。 想一想太匆匆，太阳从来不会再等待。 我的心填满了 属于我的中，不会再摇摆。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我相信时间的河穿起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 来自欧德阳和唐娜合作的《时间的河》，哎呀，唐娜可算是歌坛的前辈了。欧德阳开心地说，我和娜姐三年多变成同门师姐弟之后，两年多前呢，因为跟着经纪人去上她的瑜伽课，又多了一层师生的关系。这次请到她为我跨刀合唱之后呢，又多了一层合作的关系，这么多层的关系哈，也特别感谢娜姐的大力支持。上周第48名，本周晋升到第32位，来自欧德阳和唐娜合作的《时间的河》。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转换情绪了，来听这首 Jazz， 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非常经典的女声，在爵士乐当中怎么能少得了她的声音呢 ？Dana Crown 的这首 I Miss You So， 上周第41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31位。 Those happy hours I spend with you, that lovely afterglow. Most of all, I miss you so. Your sweet caresses each rendezvous, your voice so soft and low, most of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来自美国的独立流行女生 Clara May 的这首 I'm Not Her， 我不是她。她的声音呢很有特点，发现没有？这首歌曲回头来说一下哈，探讨恋爱的过去式哈。恋爱当中你是否也有会想起那么一位忘不掉的前任呢？这首歌曲唱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不是她，女子旁的她，我是我自己。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又收获了两位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呢，那欢迎你的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二维码发过来就可以了。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的大冰箱当中。冬天是暖箱，夏天是冰箱，平时呢就是我们大家庭哈，就是我们的线下社区哈。好了，在线下我们可以聊生活，可以聊音乐，可以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去做。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哈，我先扫一扫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现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推荐一个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您家住在通州啊，那么这个地方离您家真的是太近了，就是在通州哈。啊，通州有好玩的地方吗？当然有。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是人类历史的奇迹。而这条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人工运河，北起通州，逶迤南去，直弃杭州，浪拍京津沙岸，跨冀鲁辽源，描苏浙绿野，连海河，穿黄河，过淮河，越长江，再接钱塘，全长是1794公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干线。这个工程的宏伟、规模的壮观、历史的悠久，堪称是全球之冠。通州运河公园呢，位于通州区的北运河通州新城城市段。通州运河公园呢，是在原来运河文化广场、运河奥体公园还有生态公园基础之上扩建改造整合而成的一个大型的绿色生态公园，也是集体育、休闲娱乐、教育、体育竞技、健身、水上游乐、观光等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场所，也是目前呢京东面积最大的城市公园了。怎么走啊，你就直接往通州那边去就可以了，然后沿途都会有这个路牌哈。啊，还有什么景点吗？周边的景点呢，还有这个燃灯火舍利塔，还有三教庙、通州博物馆、通州清真寺等等，喜欢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沿途去看一看、观光一下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还是男女对唱啊。告诉你，本周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这个环节呢，都会听到男女对唱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最近特别特别流行的陈奕迅和王菲《因为爱情》。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 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 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en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官方微信平台收获了新朋友，雷西哈，还有安信，还有常超，就是大安哈，收获你们新朋友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和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了。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我们今天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起码有气势，有力度哈！来自5秒剩下的这首《18》。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A little bit older, I want to get

曹轩宾深沉的嗓音还有清透的钢琴，柔情的弦乐融合在一起，完美的入戏，精湛的诠释了歌曲的情绪。好了，正在看的是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我们就要转换情绪了，来听听李琦的 Go Go Go。 追求什么新的风格，嘿嘿，今天要来点什么，争取些什么，放弃什么，网络上百万种声音故事争论着，我只想给自己唱一句动听的歌， 将生活歌颂歌颂，有问题放松放松，怀抱着白日梦， 叫了一顿狗叫叫将生活歌颂歌颂，有问题放松放松，怀抱着白日梦白日梦，移动移动，焦虑的狗叫叫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谈恋爱多成熟了一点，今天你打雷雨天我才不妥协，只要有地图我就敢冒险，甩甩我的头发自我的很明显，快乐随时存在拒绝浪费时间，把过去统统丢到那条抛物线，我看见前方精彩的路线，thank you。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7月6号全天和7号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12点以后将继续对公众开放，敬请谅解。继续来关注由市文联、市团委、国家话剧院主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在上周末开幕了。本届青年戏剧节将持续3个月，将在北京12个剧场上演26个剧目。据报道，本届青年戏剧节以本土化、社会性、未来感作为主体，多位青年导演的先锋戏剧作品将得到集中展示，包括李宁带来的肢体剧 CS03， 黄俊达带来以《狂人日记》为蓝本创作的作品《狂人》等。本届戏剧节将延续以往剧本朗读和48小时微戏剧的传统环节，通过文字声音的多样理解和戏剧创作的头脑风暴，吸引戏剧爱好者参与。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高音堪比当年的 Mariah Carey 啊，来自 Arena 还有 Cashmere Cat 合作的这首 Be My Baby。这张作品呢，在美国凭借首周超过10万张的销量，空降了公告牌专辑榜200强的冠军，相当不错的一首作品。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不许中途离场。开始点名，会议结束还要点名，很多会议都是这样做的，够狠。我觉得这招其实不错，也用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开会之前点一次名，开完会之后结束的时候再点名，看看谁中途离场了。开玩笑，开玩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成龙和苏慧伦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是我最拿手的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要不要一起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对你在每一天。